据南朝鲜网报《民族日报》报道，正在美国开展反美反战维和运动的争取南朝鲜自主统一与民主高联联代成员同旅美名家协梁先球后援会一起于18号在美国华盛顿白宫前举行集会，强调美军要对野蛮的光州屠杀行径负起责任，滚出南朝鲜。